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起来，我打你玩个世界，我骑着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翻嚟2月22号嘅北上频道，今晚净系得我同阿牛啦。 唔止啊，一阵间我走啊，阿的接啊嘛。 暂时系啊，咁啊迟到嗰一阵先再讲啦。 唔关事啊，做嘢啫。 系啦，咁啊，翻嚟净系同阿牛咁啊，梗系继续我哋讲下，其实都讲下大家关心嘅嘢啦，就系、是、东莞嗰个扫黄啦。上个礼拜讲咗好多，咁啊今日礼拜其实一路都仲有啲跟进嘅。 但我又想讲一句一个问题， 系 点解咁关注咧？ 嗯， 点解咁关注咧？ 唔系， 而家严打公安啫嘛，都唔系严打你。 我哋讲过，但系唔系就系严打边个嘅问题啊？系其实我即系、就是、我谂每个人关心嘅唔同啦。去玩嘅当然就 系 关心几时有得 边玩啦、啊。 我哋生活喺东莞嘅咧，就即系睇到嗰、那个、那个城市嘅 好大镬、啊，死城嚟咯而家。 系啊，系、就是、回复化， 因为我个话回复咗1937年、啊，日本侵华嗰阵时嗰个年代。宵禁喎，系咪咧？ 南昌起义 啊，南昌起义嗰头， 东莞加油啊嘛，即系好多喺网上你见到好多呢啲嘢啦，譬如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啊，东莞挺住啊，又东莞发生三级地震啊，三级系即系吓， 我知啦，大家都明啊， 咁啊好多人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情况，所以我谂啊，今日都仲系要继续啦，我谂系跟进一下最新嗰个情况啦，最新嘅情况嗱，我觉得咧就 你跟进下东莞先， 我想讲咧，其实就系我哋上个礼拜。但都争论咗好耐，就系、是、究竟个严打咧系要即系进行几耐咧？ 五月啊嘛，而家讲咗， 咁咪有系啦，有个眉目啊，就系咧呢个东莞，即系东莞嗰边咧就有个咁嘅报道啦，就话就我市召开娱乐服务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啦，咁咧就 call 埋好多啲各个部门啦吓，关于包括有公安啊、工商啊、卫生啊、文化啊等等呢啲啦，咁然之后咧就确定咗就从2月18号至到5月18号，咁啊东莞将会用三个月的时间对全市的桑拿、歌舞、娱乐场所、沐足经营场所等三个行业呢实施全面 彻底的 整顿治理、停业整顿治理。所以很简单有两样东西就是 目前如果我哋喺更新一下就喺东莞嘅情况呢、就大部分真係删晒嘅。嗯 ,ok, 咁 而家真係啦、因为上次我讲仲开緊嘅、啊、因为呢条例出咗就已经删晒啦。 咁同埋呢就係、是、呢头先、就听到呢就有一个几清晰嘅时间表啦、2月18至到5月18即过咗五日咁、就为期三个月。 姚专讲得中喎、 啊。 最重是要尊喎、 啊。我都重重地㗎。你我咪話坐住三個月。 我衰晒啦 坐住三個月囉。 咪等等先唔係先。我可唔可以兜兜先。 我都未坐晒喎。 我未坐晒㗎。廣東省唔係一定冇得玩啦 ,ok? 所以我都冇坐晒。 一陣再 坐。三個都冇坐嘅。 但係坐即係坐住三個月但係可能去到半年啦如果你穩陣 先。你係覺得係會去到半年嘅。 我覺得係啦。 即係我覺得個半年嘅你個意思呢即係而家你咁準啦你同埋要尊咁準啦咁我都要加跟你哋啦。嗰半年係啲女未翻嚟，跟住嗰半年，跟住嗰兩個月唔使玩啫，係嘛？都係啦，其實 你可以咁講， 一定係添啦，講真。 咁而家目前係咩情況呢？首先就呢、這個 sauna 同埋 KTV 咧，基本上就停曬啦。咁然之後你講啊正經嘅木桌咁嗰啲咁嘅嘢咧，我講喺東莞啊、其實好多都停嘅。 係啊， 咁啊唔同深圳啊，深圳咧、你如果羅湖區嗰啲水療啊，或者福田區嗰啲水療，當然唔會停啦。 嗱，我可唔可以講少少啦？福田區咧，或者而家水療嗰啲咧，就正骨場啊。咁咧聽聞啦，就隔幾個鐘頭咧，就有公安上去簽保。咁樣而家要做呢啲咁嘅嘢 ,ok? 係呀、啊、 因為我今日先知嘅啫呢個 呢個因為呢個又要解釋一下啦好多人其實你話喺內地呢呢三種物體呀不特別話你話講揼骨 ,ok? 其實譬如話木竹嗰啲喂有冇全聖經嘅呢我真係想問下牛啊牛可以答到我嘅。 冇 㗎嘛。 即係我同 即係你話正經嗰啲其實都有唔正經㗎 ,ok? 咁但你就睇下唔正經個程度去到邊度囉。 咁樣講啦。 但係你相對地嚟講就話羅湖同福田區嗰啲因為做好多香港 師奶客 啦所以佢會較為個門面啊排場係比較重得正經啦。但係咪又完全正經㗎？係 啦唔係啦。 係啦。 因為某一位名人呢就同我書到㗎嘛。咁就書到話去一間叫幾高級嘅場咁佢就話 唔好講咁白啦 唔講咁白啦嗰位名人就話冇呀嗰間場冇嘅我話聲呢我同佢賭咗我就未玩過但阿碌已經喺嗰度扯咗 好開名 阿碌唔怕啦哎呀阿碌唔怕啦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睇你點睇囉咁但係東莞呢就啲就算係我哋都會成日光顧嘅其實我光顧得最多 係啦木竹啦 就係木竹啦 你鍾意鏈腳㗎嘛 因為我鍾意鏈腳咁嗰啲呢正經嘅講緊其實嗰啲好多都刪咗㗎啦咁而家咁然之後就你話有冇完全有冇得玩呢我上個禮拜拗好㗎好好 有嘅 咁你有冇呢繼續有 啦。有啦。 但係個玩法就唔同咗啦。 啦酒店啦。酒店啦咪先。 你具體講嚟聽。 咁呢排呢其實真係多咗一啲呢女子嚟咗香港 ,ok? 咁我 真係喎。 我啱啱星期二。 嗰、那個八度千曬圖真係冇錯㗎喎。 我啱啱星期二呢已經同一個老相好呢喺香港某一間酒店嗰度搞咗啦。咁 ok? 咁而家呢喺呢個東莞可能傑斯熟啲啦咁我不如我即刻講深圳啦好唔好 好啊。 咁深圳呢就已經有啲媽咪類啦咁樣或者嗰啲經理類啦咁喂真係冇乜生意啊。其實唔係代表嗰間場唔開喎其實有一啲卡拉 OK, 斜 K 都開緊嘅。但係呢冇人去。 係啊深圳深圳係啊。 唔係個媽咪想唔想做係冇客去嘅而家基本上而家係即冇客去咁佢哋要諗辦法就安撫一啲咁嘅雞蟲啦或者呢啲咁嘅嫖客啦咁呢就自己包咗一啲佢認為穩陣妥當嘅酒店包咗啲房就 call 啲香港嘅熟客喂你可以上嚟搵返你以前嗰件女喎咁樣大概係600至700蚊一 Q,ok, 咁而家呢個暫時我知嘅情況有曬電話 呢個節目係北上頻道啦 唔係戰艦所以我唔會講咁多 我就想講就係我哋唔係鼓勵去嫖妓啦 ,ok, 但我哋冇辦法 有呢啲咁嘅嘢 而家呢個咁敏感嘅 topic 呢我哋就只係想盡量將即係真嘅 真嘅嘢俾你睇 話俾你聽咁牛講嗰個係其中一樣 或者詳情你聽下戰艦啦呢個禮拜我會講 因為呢首先就係點講呢深圳係真係有仲有啲 基礎 有啲人係開嘅，我都知道係嘅。咁就然之後就女仔著便服啦。 係啦。 嗱，我解釋嘅，我但其實點解 唔俾除疤啦？ 翻點解講個遷徙嗰樣嘢咧？就話你發覺過咗個禮拜咧，有一個現象咧，我諗我哋大家都諗唔到啊。我哋最初嘅時候諗到就係話，哦，因為農曆年春節，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發生件咁嘅事，咁應該好多女仔咧就會歇一歇啦，咁咪會留翻屋企啦，唔翻嚟啦。但係原來過咗個禮拜之後咧，我哋諗漏咗一樣嘢，又發覺原來個情況唔係咁喎，就係咩？好多女仔咧喺自己家鄉喺自己老家咧，佢一樣要走翻出嚟。點解？ 你話俾人有嘢做啊嘛？ 如果係啦，好多好驚自己會因為件事揚得太大。 俾人話嘅， 如果你 唔走， 你唔走， 你去東莞， 咁咪即係話俾人聽，話俾你爸爸媽媽聽，你以前係從事咩行業？係 咯，大家明㗎。 咁所以而家好多原來係走曬出嚟，浮喺度，浮喺度。咁然之後就大家揾出路咯。 但又冇生意啊？ 又冇生意，揾出路咯。即係等鹽打鹽筆咯，又或者咁同埋咧就係咧東莞仲有一個現象就係咩咧？有好多小區啦，或者係聚咗好多女仔嘅住嘅地方咧，嗰啲租屋地方咧， 好似二拉村啊， 有人係有公安上去踢鬥嘅。又或者話有啲咧嗱，東莞係仲比較有某一啲鎮啦嚇，其實係如果你同一個女仔住埋啊，OK。俾人踢鬥咧，都問餐死， 問餐死啫，唔係特別有事啊，唔係特別有事， 你答唔出就問餐死。 因為咧，當日咧年初十嗰日咧，就係有一對情侶咧，就喺東莞某一間酒店嗰度包房。OK， 咁呢咁公安上去拍門咧，咁嗰個男士主席係冇唔肯開門嘅，最後係爆門嘅嚇。咁將呢兩位小情侶。執咗入房之後呢拉咗佢之後啦，跟住呢原來發覺佢哋真係情侶嚟嘅，跟住都可以放行啦 ,ok, 咁就最後都冇事㗎講真 ,ok, 咁而家係拉乜嘢呢其實你要知道啦阿傑斯逢係打親黃色必撚賭毒啊其實某程度。咁而家上去出去去掃呢啲咁嘅出租屋嗰啲呢其實某程度佢未必係好著意係掃黃。 掃黃。 其實可能係毒品啊同埋呢個賭博啊或者係周邊其他犯法嘅 洗太平地 啦、啊、洗太平地啦、啊、 即係乜嘢都同你垃圾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譬如仲有就東莞就嗱冇乜點開啦咁同埋就係同你頭先講嘅情況差唔多啦咁有啲就咁啲經理都要維生㗎咁啲經理就周圍搵返啲熟客啦跟住就話有即係譬如有幾種方法啦第一就係 酒店鐘啦 有啲酒店鐘但係呢就叫個客就去 開定酒店係啦兩種嘅係啦咁你啱你 罪啦就冇過嘢㗎啦咁然之後就你開定咁就 call 佢就會帶女仔上嚟啦 另一種就係頭先我講 咁又做 另一種就係頭先我講嗰種 都好難去但係都其實好難運作㗎因為你要個客唔驚先得㗎 係囉而家最大嘅問題都話我係先開節目我都講喂而家嚴打公安㗎嘛都唔係嚴打嫖客講真 係 先但係個好實你點可以令到啲嫖客唔驚呢我坦白我玩咁多年今年我都驚呢次我都驚我都會有少少劣啊！當然啦，我劣還劣咧，我細佬係控制我大佬噶嘛，咁就冇辦法嘅，就話聲你聽。咁我都劣嘅，呢一次我都劣嘅。 大家都想你俾人拉。 因為唔知點解喎，哇！最撚撲街就係年初十嗰日咧，哇！我啲微信嗰啲咧，後哥安唔安全咯？安唔安全啊？即係個個想我俾人拉，即係個我會覺得係點樣？而家今時今日，你去玩，你真係。系咪可以去真系去玩咧？你玩你系咪唔惊咧？喂，你而家惊系一个付出嘅代价嚟嘅，话声你听吓。咁加上就女其实咪，所以当然有啲女会翻翻过嚟但女都唔算系多啊嘛。讲真， 嗱又读一读啦，就其实嗰、那个即系东莞嗰边，其实咧就基本上就系针对六项嘅即系整治嘅具体嘅措施啦。第一项就系全面咧停业整顿，咁啊从即日起，即系二月十八号起咧，就全市所有持证。持证或者持照嘅桑拿歌舞娱乐 木竹经营场所就一律全面停业整顿啦。头先讲咗，即系你得同唔得都要 关门 咗，停咗先噶啦， 唔理你 按系啦，按翻个措施。咁、第二就系逐一整改验收啦，停业整顿嘅娱乐场所所在嘅通所在通过整改验收并签署承诺书后咧，方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啦。嗱、呢个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包括黄嘅，包括埋即系如果你要严格执行咧，就执行咧就包括埋呢、這个消防啊， 系啦， 所有嗰啲嘢咧就全部即系其实就攞即系攞，其实都系嗰句啦 ，cap 钱啫 ，cap 钱啫 ，cap 数啫。 但系讲真， 重新即系洗牌，将条水喉咧就整过晒佢，因为你每一样嘢讲紧嘅整改，其实都系同 cap 水有关。 根本就唔你永远达唔到标噶嘛，讲真。 系啊，多余噶。 只要呢一镬打，即系将周永康嘅残余嘅势力彻底打清晒。东莞是跟以前一样的，我觉得是的。 是啊，嗱、读埋先啦，仲有一个呢、第三样呢就是从严查处整治。咁佢话对整治期间未经验收擅自开门营业嘅，就拒不整改嘅，一律从严依法予以查处。即係话如果要喺目前呢你冇经过整改仲喺度胆粗粗喺度开啊。咁呢就 偷雞 可以喐你啦。咁第四样呢就係暂停证照受理审批业务。 Okay, 呢个多鸠鱼啦。 多鸠鱼啦。 屌你老乜意思。 冇一间有证。 有边间有证嘅都係多撚嘢。所以咪呢啲好啦好笑嘅，其实点解好鍾意读呢啲。咁整治期间呢就一律暂停呢核发新嘅桑拿歌舞娱乐木竹行业嘅经营许可证同埋营业执照，以及呢暂停办理相关嘅变更啊、注销登记啊等等啦。咁我再讲一次啦，以前啲桑拿边有牌㗎、即係你真係话。 全中国都冇啊。 咪囉。咁就仲有啊，读埋第五啦，因为有六个嘛。第五呢就係加强跟踪移送喎、建立呢个呢移动執法同埋案件线索移交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发现涉黄违法行为，线索马上要移送公安部门啊，并即极咧配合公安部门查处， 即系唔俾周永康嗰班人有可以攞到呢啲嘢，直接去向阿胡春华嗰度 系咪 啫？吓，某程度都系啦，讲真 吓。唔系，我觉得就唔系呢个就 胡春华要 cap 水噶大佬啊。 系啊，唔系以前嗰啲行业主管啊，见到有涉黄都唔会报公安噶啦，黐线。咁以后其实一样都系，即系好似阿梁振英话斋， 未必噶， 以前唔会。而家唔会， 未来都系唔会嘅。唔系，但奥巴马会同你讲嘛。而家以前有，而家都唔会有，即系将来都唔会有啫。未必嘅。我真系会觉得，譬如好简单，即系你即系譬如得罪咗一个喺酒店做大堂嘅女仔，佢见到你，佢督你都得噶。其实嗱，呢啲可能系呢一只啦， 极少发生啦， 极少你冇得罪。 最后一样咧就系咧完善长效机制，强化黑名单制度，健全行业协会，完善企业信用档案，规范日常巡查监管，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强化行业自律。六条里边咧， 呢样嘢我 最开心听到呢条， 唔系我最唔开心听到呢条。 点解咧？你解释先。 黑名单会唔会有一个叫杰斯仔嗰度咧？屌你！ 唔系行业嘅黑名单啊。 O K， 即系譬如乜边乜乜乜乜边间咩咩咧？即系乜乜魅力嗰间咁啊？咁嗰间要要黑名单佢喺个行业度。 但系小弟都系呢个行业嘅黑名单嘅，照计。 唔系点噶啦？我其实我 好卵惊啊！而家对我入座啦。 我就好开心啊！见到呢条，因为点解咧？我好肯定。个行业系会继续 嘅， 系嘅，系最紧要个行业 嘅，一个个都唔干净啊， 系咪先？即系话有原来又有行业协会嘅 ，OK， 完善个企业信用档案嘅，冇问题呢啲嘢，唔关系，关系临时啦，系咪先？ 俾钱嘅啫， 系啊，冇问题嘅，即系 cap 水啫嘛，咁呢啲派片啊，即系做得生意就要搞掂噶啦，咁所以我哋都即系都话放心，个行业咧就会存在噶，不过而家就睇下停3个月啦。 啦，话停半年啦，接住去啦。咁但系其实对好多人嚟讲咧，即系对好多喺东莞做嘢嘅人嚟讲，特别女仔啦， 唔好话女仔，我谂喺周边搵食做嘢嗰啲啦。 唔系啊，特别系女仔啊，真系，即系一个带嚟一个好负面嘅影响。 系啦，啲人， 譬如话你而家即系好多喺东莞做嘢嘅女仔啦，唔敢话俾人听自己喺东莞做嘢嘅大佬。 甚至乎，如果你喺乡下。你翻边？你翻厂边间厂？东莞 系啊， 你系咪东莞做啊？ 系啊， 因为有单 case， 有得 case 就系咁样嘅。有一个女仔咧，读到唔知去读到咩本科定咩几高学历嘅，咁样佢就喺一间五星级酒店里边咧，系做主管嗱，正规噶话声你啊，即系接住嗰间唔系做鸡啊。但系佢阿妈咧系唔捻俾佢嚟做，仲话佢同学啊同事以前就好羡慕佢啫，因为咁嘅工作一年$8,000一个月。 系啊， 吓而家。哇！即系谂到你搵$8,000，唔使问啦，你肯定系做鸡啦。咁样讲嚟， 我哋又仲以为哇，应该今年可以多啲请到啲女工啦。原来唔捻系，因为啲人唔捻嚟， 唔捻嚟。 咁但系仲有个业， 你都几头痕嘅，照计杰斯。 我见到嘅厂其实 你见到而家唔关你事咯，而家唔关你事咯， 关噶。我话俾你听，点解唔关咧？ 请人都关 嚟紧，因为已经差唔多接近二月尾啦。 Okay. 三月开始有好多外国客就已经开始嚟啦。咁、有好多外国客嚟到系要睇厂噶嘛。咁我哋其实已经有头痛紧啦，因为啲厂即系会快唔快回复个正常咧，系会导致我哋快唔快接到单啲好大嘅单噶嘛？ 即系 所以我哋而家都系，譬如话我哋都催促紧啲厂啦，啲厂就自己谂办法啦， 点谂 一 变出嚟咧？ 点样去搵多啲工人翻嚟啦？之如此类，同埋要尽快令到间厂系即系正常咁样去操作 咯。唔系最大问题咧，我会觉得即系东莞都已经即系玩捻完嘅。即系如果阿杰斯你要即系再去睇厂搵一啲咁嘅工序嘅嘢咧，可能要转其他地方嘅，或者例如佛山啦，我谂佛山开得唔错啊。 唔系啊，你成个广东省，其实你都受过扫黄影响啦。 系，但系你啊请唔到人，就最紧要系东莞啫嘛。咁可能而家佛山啊，周边嘅有可能惠州啊嗰啲地方有厂嘅地方。惠州有厂噶， 咁你 唔同啊嘛， 咁你睇咩行业 都唔得 大佬。如果你讲紧佛山顺德嗰啲，有多啲厂唔系，即系咪你做紧行业你唔知噶嘛？因为你譬如佛山顺德最 你要开发咯，灯啊嘛， 佛山顺德最多系电子嘢啊， 电粉 事 嚟啊嘛， 美的啊嗰啲喺佛山咯，喺顺德咯。 但系点都有啲厂，有啲厂喺度啊，即系同你相关行业嘅厂都喺度啊，咁你死得噶， 简单噶， 你死得噶，如果你真系话俾你听， 唔系咁 或者你啲厂死得啦。 唔系咁简单噶啲文牙， <Okay. S 1> 你有时你譬如你我哋揾到你，譬如话你揾到啲厂，嗰啲厂有冇咁嘅实力去做你嗰啲单？仲有就系佢系咪做紧强项，系做紧你想要嘅嘢咧？好多嘢要即系唔系， 但系冇人啊嘛，冇工就冇外来冇工啊嘛。咁你始终你几有实力，间厂都系死噶啦。讲真，系咪先？咁你好捻大镬嘅话，你觉得而家年年都玩捻到你嘅，你知点解？ 大镬 嘅，你唔好又玩到我啊！玩我唔到。我个个礼拜都有啦，都有得玩啦。但系你真系好大镬啲。 我早两日仲有就喺广州咯，广州其实都停 都要搵啦， 都停晒啦。如果娱乐场所，即系有啲好大间嘅，譬如我见过印象中见过喜啦，喺华夏度间，嗰间都嗰啲都停咗啦。咁就 咁呢样嘢，深圳比较好，因为深圳我都仲知道有人搞紧啲酒吧团，酒吧都仲开紧，其实吓呢样就好啲。深圳就咁啊，娱乐场所就 因为酒吧比较周边啊嘛，即系佢又唔系话明确系扫酒吧噶嘛？ 咁系， 系啊。 但系你话东莞系好明确，我 讲紧嗰三样嘢就系 KTV、sauna 同埋 木竹， 佢都系即系头先都有提。 但系都唔敢点开啊嘛，好似你啊东莞都好似有间叫做落巢系咪啊？吓落巢都好似冇得开啦。如果据我所知嘅话，系咪先？ 咁啊，仲有嚟，如果你讲东莞嗰啲镇就嗱，香港人好熟悉嘅成日去嘅就常平啦，常平 虎门啦， 停晒 虎门啦。 常平多啲， 虎门都停咗， 常平都停得停晒咁滞，系啊，所以好夸张。 嗱，又想同你讲下一个几大嘅命题啊！我试用命题去讲啊。你呢一次嘅严打同上次，我觉得嗱，除咗呢次之外，我史上最见得最严厉嘅严打就系大运会。OK， 你同大运会呢两次严打，你会点比较咧？ 喂，首先我答你。 但我都有比較。 那次我唔覺得係最大鑊。咁如果你數返嘅時候08奧運嗰次都大鑊㗎。 哦，北京搞嘛，但大運 係零八奧運嗰次都整頓㗎、啊。 都整頓。 都整頓㗎。 但大運會係第一次話嚴打三個月㗎嘛。 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就係話其實以往其實有好幾次好比較大嘅嚴打啦、或者每一年其實循例都會做啦。咁、然之後但係起碼但每一次個特點就係話嗰啲大好大間嘅五星級酒店係唔會喐， 唔會有事嘅。 但係今次呢你係見過，你係見到呢、那個情況就係唔理你哋係大或係細囉，全部一律同你 都打曬。但記住都係只限東莞啫，其實佢 只限東莞啫。唔係東莞囉，惠州囉，順德囉，佛山囉，全部都入廣州囉，都停㗎、 但係 係得你即係你 深圳好啲啦，好啲啦，深圳好啲啦， 深圳我就少去啦。但係我講緊呢五六個地方全部都停。 即係我覺得最奇怪是咩咧？即系上次咧大运会个严打咧，都系咁上下，都系咁做嘅。但系咧，你对一啲咧沐足啊同埋按摩特骨水疗嘅地方咧，系零舍放宽嘅。因为嗰阵时咧就话：喂，大佬呢啲沐足啊呢啲咧系保健项目嚟噶，保健嘅，系对即系我哋人民咧系会有悲益嘅嘢嚟嘅，所以系冇严打嘅。但系今年咧就连对人民有悲益嘅保健项目沐足。都打埋啦，我又覺得呢次係好似真係矯枉過正得好多。 唔係，因為頭先讀俾你聽嗰度都講咗啦，嗰、個唔係淨係講掃黃啊嘛，佢嗰個名詞係叫整頓啊嘛，整頓唔係淨係單講掃黃噶嘛，佢可以用第二啲嘢嘅，譬如話 消防啊、消防啊、 保安 所以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咪一次過同你搞咯。 咁又想問一問啦，而家東莞嗰個好簡單啦，依賴啲女性。生活的地方，例如是买衫啊、化妆啊、收甲啊，大排档咧， 仲有出租屋都死啦， 都死啦， 出租屋多到不得了啦，而家， 哇，而家租好平， 今年仲话要加租嘅，本来 唔使加啦，减得啊。 唔觉有加得好紧要囉，即係譬如话如果你有啲单人嘅出租屋呢，即係外来务工 嗰啲 啦，好細间嗰啲大約300蚊起都仲可以租得到囉，300啦、500啦、800啦、900啦，即係有啲大少少嘅商 人。即係几人抵住㗎，屌你真係讲嗰啲东莞真 係。 几人抵住几百蚊。 係呀，300蚊都可以住到 㗎。Okay, 但嗰啲行楼呢行九层楼喎。 唔係有啲搭架，有啲搭架，我最近都租咗三个。 做咩呀？ 唔係因為我要安排有啲員工要住喺嗰啲小區啦，方便喺東莞做嘢咁樣啦。咁都唔係話唔感覺上會加得好多，因為我諗你所有呢啲周邊嘅服務就全部受影響啦。講緊就係譬如啲出租屋啊、宵夜啊，仲有司機啦，揸車嘅司機啦，仲有呢、這個你講緊係啦，譬如話虎門賣衫嗰啲。嗰啲化妝品啊， 女性周邊行業啊嘛， 女性係 啊，最恐怖呢樣 係啦，嗰啲全部都即係靜曬咯，靜得好緊要。譬如啲酒店又係啦，喂酒店你知唔知真係哇好耐都冇見嗰啲酒店咧， 係點啊？ 即係靜得咁緊要咯。 嗱，而正我 差唔多 係恐怖到係冇房，唔係冇有人租房， 係啊， 成間酒店係冇嘅。 除咗我呢啲咯， 咁今年 即係好正正經經咁喺度住嘅。 今年已經 多噶嘛， 阿爺今年話要補七啊嘛，咁你冇成日咁樣搞， 補咩七啫？ 做補唔到咯。 舊年嘅東莞都係6.7，我要話俾你聽。 係咯，今年咪 舊年都補唔到啦。 咁今年咪即係 死。嗱呢、這個呢解釋呢個其實喂東莞死咗㗎啦，或者你睇到中國嗰個所謂你。如果你用 GDP 去講咧，嗰、那個三頭馬車咧，好早已經即係呢，我諗呢五六年啊，嗰個出口已經係一路向下跌㗎啦。即係我哋講我哋成日講緊嘅出口，唔係講 GDP 嗰三頭馬車就係個內部消費啦、個基建啦，同埋就係個出口啦。咁你以前譬如話好耐好耐以前咧，出口係三嚿嘢裏面最大嗰份份嚟㗎嘛，而家已經係萎縮。到好緊要啦，呢個因為全球嘅經濟問題，即係譬如歐洲一路都復甦唔到啊，咁個出口根本一路都係唔得㗎，咁你今年所以東莞其實一路都係死㗎，我咪話其實嗰個東莞嘅黃頁其實唔需要點樣打㗎喎、大佬你廠一路都冇起色嘅時候係一路都死㗎，同埋就係、是 你個成本又已經增加到即係離曬譜，你話今都話今年拉雲，你冇 又要加咗啲工資啦。 所有嘅我用籠統咁樣講啦，人工連埋成本加埋，大約上升18%度啦。 哇， 18%喎， 賺都賺唔到。 我哋加價都加唔到，邊冇可能加到咁多？你話如果我即係譬如話做外貿咧，冇又有一個籠統嘅數據，大約俾你加到5至7%，你已經好好嘢。咁你點去追翻嗰18%咧？所以你譬如话，你根本好多厂已经喺 接埋佢咯， 喺东莞就系点讲咧？你就算话唔接埋佢，你继续做嘅就喺度挨咯。咁同埋就系而家真系好多好多厂系尝试睇下搵出路咯，即系睇譬如话，即系可能系咪真系要搬啊？ 搬佛山咯， 搬啊，唔系啊，系搬到好远， 好远添啊， 搬到好远啊。即系譬如话谂紧嗰啲北韩特区啊，嗰啲咁样，因为嗰啲 新义州啊，嗰啲 仲你仲可能搵到啲400-500蚊人工嘅。 即系我觉得我早几年咧，我啲預言咗㗎喇，東莞呢其實唔可以叫做最聖都㗎，即係將來會取替東莞嗰個聖都可能會係佛山。我幾年前已經講咗㗎，咁而家我成日覺得好多廠都會搬咗去佛山，包括我有啲網友做廠嘅網友都搬咗去佛山。 搬去佛山其實搬去佛山冇乜我話俾你聽冇乜大幫助。 唔係呀，好好多啊，因為佢做嗰啲嘢呢幾高㗎，幾貴價嘅，佢又喺東莞俾人偷到仆街，屌你老母，佛山會好啲嘅話。 唔係，我唔知你嗰個朋友做乜嘢， 自己計算啊，自己計算啊， 做乜嘢啦？你又係即係你咁樣講啦，你如果唔係一個好工人密集嘅工業咧，即係廠有好多種。 哦，佢唔係工人密集。 如果你唔係好工人密集嘅咧，其實嗰個影響就唔會好大啦。但係如果你譬如我都話咯，你譬如話你而家你就攞翻台灣最大間嗰間邊間啊？ 郭台銘嗰間。 哎呀，突然间谂唔到 郭台铭嗰间系咪做手机嗰间啊？俾阿迪 成日跳楼嗰间啊！ 郭台铭嗰间富士康咯， 富士康冇错，富士康其实 阿迪提 富士康今年其实旧年就已经开始谂紧一个计划啦。你知唔知搬去边度啊？ 搬去美国，首先佢搬翻 美国啊，大佬， 仲要用机械人啊嘛？ 因为第一就系。逐步用多啲機器去取替工人，因為佢養嘅工人係最多。咁你如果工人嗰個工資不斷咁樣上升，其實佢冇數嘅。咁仲有就係咧，佢哋已經做咗好多功課，就係、是、因為如佢將有啲工種咧，其實佢搬翻去美國係有數嘅。因為你如果你攞翻某一啲州份喺美國嘅州份咧，嗰個最低工資去計嘅話咧，其實七除八扣，因為你有 logistic 噶嘛，有 運輸咧，係咯。 咁你如果你慳翻一啲運輸上嘅嘢啊，你其實同埋一啲，同埋可能同埋就係個其實溝通都係一個成本嚟㗎嘛，因為你用翻當地嘅人啊，用翻英文啊，跟然之後你少咗好多溝通上嘅成本啊， 而且全部機械人做㗎嘛， 其實七除八扣啦，佢發覺原來唔係高咗好多嘅，咁所以而家其實富士康已經嘗試係將一啲工種，因為佢嘅最大嘅客户就係蘋果，咁所以佢都係考慮就係佢而家佢其實而家好幾個州份都而家奧巴馬係直接支持佢咁樣做。即係譬如話你可能佢仲有可能佢咁樣一個大嘅動作呢，佢可能佢會攞到好多優惠㗎嘛，譬如話喂你喺加州設廠，喂大佬富士康就可能唔使俾租㗎啦，又或者免費俾人地理啦， 未少啲税啦， 十年或者滿廿年啦，或者仲有稅務有優惠之類之類。咁呢啲嘢喺今時今日中國， 哇而家萬歲至萬歲啊，而家 基本上 萬萬歲啊， 所以就好瀨氣㗎。咁呢個唔係淨係東莞自己嘅問題啦，即係我話俾你聽就係如果你去年的全年東莞的 GDP 都是 6.7 的話，你今年如果再沒有起色，其實還有的就是阿爺的 GDP 怎樣補啦，即整體成件事。那你那裡最後你補得到那條數，其實那條數只會更加假，因為你三塊東西裡面基建阿爺可以完全控制的，即你另外那兩塊東西一不得的時候，那就靠基建咯，即你而家國內嗰個消費其實又係冇乜起色嘅。 咦，咁買定啲水泥股都 OK 喎。 係啊， 鋼筋水泥股都 OK 喎。 嗰啲嘢要問啊，姚尖啊， 係咪姚尖啊？ 聽只歌啦，我哋休息一陣好嘛 ？OK。 仔女有勢，我為了家計，冇咗苦世 穷困做鸡到原制，佳人缺少经济，人穷局主例，时时伤心痛苦，实在觉得真受愧。从前是莫提，时时伤心痛哭，实在又惨痛身受。家里又无米，我总心翳，最憎啲酒客成晚懒身懒世，通通叫鸡讲贵，行情又咁曳，谁连家中养仔女为着个钱搞到乜都滞。人穷斗丽，维持家中对仔女就愿意嚟牺牲一切。仔女有势，我为了家计，无咗苦世，穷困做鸡到原制，佳人缺少经济，人穷独自嚟，时时伤心痛苦，实在觉得真受愧。从前是莫提，时时伤心痛哭，实在又惨痛身世。